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晚咧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题目吓，就系、是、讲一个咧二十世纪初喺印度一个年轻嘅数学家，一个天才嚟嘅，真系天才啦吓。咁样咧就，但系佢喺印度吓受到一个人赏识，咁样咧就去咗英国啊，就系、是、一个英国著名嘅数学家哈代啦吓。咁就喺英国五年。咁啊，头先都讲过啦，临尾就话其实原来咧佢系有翻去印度吓，同屋企人团聚嘅。咁就一年，咁就一年之后咧就好可惜啦，以32岁咧吓咁年轻咧就英年早逝，咁啊好多人都话哇，如果佢即系能够活到50、60岁、60、70岁，你话即系成个数学界咧，肯定系为之改观啦吓。咁、啊、但系即系历史就冇如果噶啦。咁样咧，头先我都讲话翻嚟咧，就会请阿 Ringo 咧就系、是、从电影角度嚟去评价，但系咧阿欣就唔肯停嘅。嗱 ，我哋早讲咗噶啦，佢最初就话冇嘢讲噶， 冇嘢讲喎， 吓冇唔够料讲，点知原来准备咗 都 话噶啦， 唔够嘅系时间啊。 咁我将来捉多啲。嗱， 俾多兩分鐘你，俾多兩分鐘你。 呢個一定要講講套戲裏面咧，就冇交代得咁清楚。咁但係套戲咧，如果你記得咧，佢拉尾咧就影咗封信出嚟嘅。 係。 嗰封信咧就有佢最後嘅研究結果。 嗯嗯。 咁嗰封信其實好短，有封信就我讀出嚟啦。 好啊好啊。 佢就話 ：Dear Hardy, I'm extremely sorry for not writing you a single letter up till now. Up to now. 嗯。 I discovered very interesting functions recently, which I call mock theta functions. 哦， 飛得 function 有一啲好出名嘅 ，mock 咁得意啊 ，mock 喎 ，mock 本來梗係嘲笑喎， 啊唔係又可以夾雜啲嘲笑 假嘢咯 ，exam 咁啦， 即係咯係咯，模擬啦模擬啦係啦嚇， 咁佢話佢揾到一啲叫 mock theta function，theta 就係嗰個希臘字母啦，係 啦冇錯啦，佢話 they enter into mathematics as beautifully as the original theta functions， 嗯。 咁就封信就有啲研究結果，咁跟住完咗。咁其實套戲拉尾咧就有少少交代咧，就係話原來啊，佢臨死之前發現到呢樣嘢咧，同埋佢有啲結果，可能啲人就覺得唔重要啦。呢個人都可能係病到傻傻地啊，寫呢啲嘢就擺咗就80年。冇人理， 系啊！ 80年之後，好似喺2002年咧、就有個德國嘅數學家，2002年，德國嘅 PhD student Swagers， 咁咧佢就發明，佢就發現到咧呢個 拉麥魯金 嘅 mock theta function 咧，就同一種嘢叫做 mass form 咧。 mass form 咧系好有关系。咁最近呢几年咧，仲发觉咧，原来啊，呢、這个 mock theta function 咧喺啲黑洞嘅 套电影有讲，临到尾有讲，系啦， 系就系、是、有好大嘅 contribution 嘅。 系啦，原来喺研究黑洞嗰度咧，原来系好有用嘅，佢呢种数学工具，哇，真系冇得顶嘅。 所以好多时咧就系、是、好奇怪呢个世界就系咧。我谂系咪 Eugene Wigner 话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啊嘛，系啊，我都讲过噶喺呢个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啊 交俾你好， 我哋其实三个即系大家听咗呢度成个钟都知道啦，我哋三个傻佬咧吓，即系呢两个就理科人，我就即系叫做啊搭掹车边嘅嗰啲科幻啊科普嘅喜爱者咧，都好中意呢套戏噶啦， 系系系， 咁所以但系我而家咧因为背负住啊，因为606。 佢 就寫咗篇評論㗎啦，佢就話：喂，我覺得好唔好睇喎、 啊，比較多啲。 因為我哋喺我哋嗰個小組度召集人嚟睇嘅時候咧，咁佢好好嘅，因為佢成日好多嗰啲叫首映去睇咗。 佢寫好多影評㗎，606。 我寫好多影評，咁佢又俾咗啲 rating 我哋，咁我哋咦都 buy 嘅喎，我哋有兩個影評人嘅，一個就可信嘅，一個唔可信嘅。 可信嘅我哋唔好講啦，唔好講啦。 咁我哋就咦哇有少少有啲心理障礙㗎嘛，我哋係有成五六個人去睇嘅最初。 我都好長咁喺個 WhatsApp 度答咗佢。 係、哎，我哋就覺得佢好 OK 喎。咁但係我用佢嘅角度啦。 而家阿 Ringo 做魔鬼代言人。 即系我哋如果一般讲一啲剧本啊或者电影嘅推荐咧，就讲起承转合，即系呢个基本啦、啊，基本功。咁以佢嘅角度嚟讲咧，以佢觉得即系喺嗰啲细节方面咧，就唔系好足够、啊。咁首先佢就系咁讲，喂，你一嚟。就喺个地下喺个庙度写写写写写写写完，究竟 冇交代到佢。咁呢个我同阿 Eddie 头先食饭都倾开， 我都同意嘅。 俊一，咁你就我攞住本嗰本去嗰本笔记，咁就周围去啦。咁样， 系啦， 你唔交代下佢，即系点解系咁天才？咁你都可能即系有几笔啦，咁样。咁呢个 OK 嘅，我觉得都系可以用两三分钟嘅交代到。譬如中学、小学，其实佢已经 唔系。其实头先阿欣有介绍到啦，就话佢其实系受一本书嘅启发。佢话咩六百几页啦，我唔知啦。但系套戏系冇交代嘅。我觉得呢个系不可原谅。 其实我补充少少啦。 系好啊， 系啦。 其实嗰个制作呢呢套戏呢系有用咗十年时间咁长。 嗯 啊、大家觉得好奇怪啊、嗯、用一套戏。 呢套咁嘅戏 十年时间咁长。而且亦都唔系一个好似乎唔系一个好大嘅。 唔系大制作啊冇乜大场面啊。 制作。 啲、啊、演员就相当好。 咁但系 制作就唔系好大制作。 佢好多细节都系咩搭落有味。 嗯冇错、啊。所以我哋会买一套 Blu-ray 啊再睇。 我举个例啊、嗯、我举个例。举个例，一阵先再答啊，606啊。 系、 嗯，举个例，你记唔记得开头有一场佢哋阿 Hardy 同阿 Little Wood 讨论紧 Ramanujan 嗰阵时，其实佢哋喺度打紧一个玩紧个游戏叫 Real Tennis。 系啊系啊系 啊，就 系 网球。 系啊， 但系嗰种网球咧就系而家你所见到温布顿网球之嘅前身嚟嘅。 系啦，早期 咁就喺室内度打嘅。 嗯。 咁其实呢就係佢将呢啲咁样嘅细节呢都拍得好好嘅。 嗯。 啊即係当然啦即係去过剑桥嘅人或者去过喺剑桥逗留嗰段时间人都会见到嗰啲实景呢係好引起你嘅共鸣嘅。 嗯、 啊。唯一就好似冇讲佢哋喺条剑河上高下。 哦冇呀。 即係咁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就係话十年咁长呢其实。 点解呢 有阵时会唔会系因为时间长咗，反而有啲细节系 miss 咗咧？会嘅、哦，我 觉得系有取舍嘅。我觉得佢你觉得佢根本成套戏咧，就系 Hardy 同佢两个即系亦师亦友嗰个关系。 呢个系个重点， 嗰、那个系好重点嚟嘅。咁当然佢自己嗰个喺英国。同埋佢家乡嗰个关系啦，佢阿妈同埋佢太太个关系都系。 佢阿妈咧就收晒嗰啲信啦。 咁喂，你根本上 冇嗰啲信啊，俾佢收晒。 根本就你出咗英国，你根本上亦都有人赏识到你，亦都开始 publish。佢最初第一个未能够 publish 嘅时候咧，就争取噶嘛， 系 嘛？即系佢觉得阿 Hardy 系咪揿住佢啊咁样？咁总之佢行下嘅时候，佢都俾一本佢啦。其实我唔想俾你住嘅，我俾你睇啦。我第一个同你一个嘅合著就出啦。 个论文啦、啊。 咁其实应该系顺风顺水，除咗话第一次大战同埋佢自己唔食到其他，即系个生活上啦，唔食肉噶嘛。 系啦系啦。 咁佢俾一个薯仔佢，点知原来嗰个另一个 用猪油做嘅。 猪油做喎，咁佢都真系 两蚊咗嚟。 好冇瘾，而家走咗。 咁呢啲细节好好嘅，我觉得。咁但系即系如果以一个阿六零六或者其他好多人一定会。揾佢同舊年嗰套 Imitation Game 係啦，就係講呢個艾倫圖靈 係啦，圖靈嗰個比較啦，圖靈冇得比啦， 要解碼遊戲。 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係圖靈嗰個身份幾犀利啊！ 佢嗰個戲劇性啊，濃厚 戲劇性。第一，佢自己本身啊，同性戀者， 同性戀者。 第二，佢破 解納税密碼。 第三，佢仲加咗啲唔知真又假嗰、那個、原來嗰個密碼嗰、那個其中一個即係解碼嘅，就係影響到佢個細佬或者佢親人啊咁樣，即係個。同埋佢個同個靚女嗰、那個 Kira Knightley 啦， 咁即係以喺 drama， 即係佢哋如果影評人嗰個度咧，以 drama 嗰度咧，梗係哇 ，Imitation Game 就贏好多嘅、 高低的激盪咁樣啊， 以氣論氣我都同意， 以氣論氣好犀利嘅， 我覺得唔係。 啱啊！所以你係嗰啲科學人啊嘛，你數學人啊嘛，哇！我要 你 Imitation Game 你都有睇啊嘛， 有。 咁、你覺得嗱，如果又係好似頭先講啦，由零到一百分咁樣，你呢兩套點比 我就會比呢套高分啲。咁、即係當然我有我數學嘅， 梗係啦，你嘅偏愛啊嘛， 咁所以咧， 我諗你係屬於二數咯，邊個係咪啊？ 唔係，我覺得呢套戲佢。即係當然係冇咁戲劇性，冇咁 dramatic， 係啦， 拍得比較低調。但係其實佢嗰啲細節啊，同埋佢 因為你對劍橋有感情， 唔係，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你可以睇到佢係幾認真。 係， 佢揾咗兩個數學家去做一個好兩個好出名嘅數學家嚟 做顧問， 做顧問，令到佢裏面數學嘅內容咧係一百分之一百準準確。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日本數學家，另外一個咧就係印度人嚟嘅，但係佢而家咧就喺 Princeton 喺普林斯顿大學， 哇勁， 就教書。咁都唔單止，佢係一個 Fields Medal， 哦，系 得奖者。咁 Fields Medal 正话我哋都倾过啦吓 ，Fields Medal 基本上咧就系、是、 等于诺贝尔奖噶啦，因为诺贝尔系冇数学奖噶嘛，系啦，所以 Fields Medal 就系噶啦， 仲难攞啊，基本上 佢好难攞，因为咧就佢、 要 你系40岁以下， 系啦， 有杰出嘅贡献，系咁佢可以揾到一位印度裔嘅 攞 Fields Medal 嘅数学家， 攞 Fields Medal 嘅数学家 做顾问， 做顾问 系。 咁啊，相當。 所以個數學內容咧就好扎實嘅。 冇錯，數學內容 好。好啦，咁但係電影手法咧，阿 Ringo。 咁啊，另一個大嘅衝突，即係好多人都會係有個問話符號嘅，就係話 Hardy， 即係哈代，佢就代表咗一種好嚴謹啊，好傳統嘅一個數學嘅進路啊嘛。 係啦， 佢喂，佢一路都係話衝擊佢，係啊，你係天才，你係莫扎特，數學中嘅莫扎特。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但係你要俾 proof， 佢叫佢坐喺佢前邊啊嘛。 因為你冇辦法說服到其他人。 你俾 proof， 就算我明，但係你一定要俾好多人 說服其他人。 咁啊，主角就係好挣扎啦嘛，啦点解要我咁样，嗱我做到俾你㗎，你 你系咪唔信我啊， 係啊，嗰次闹完交之后第二日佢做到啦，咁啊佢即係哈迪都好 puzzle， 哇点解要我帮佢闹，就係大家反晒面之后第二日你就俾到我呢，咁样 有少少闹仔咁闹。 咁606个角度就係话，喂一个就有神论，一个就冇神论。 哈迪咧，哈代咧，就系完全系一个无神论 主，即系阿罗素，罗素啲老友啦。 拉马卢金咧，其实好虔诚嘅，即系印度教信徒啦，系啦， 婆罗门啦，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啦，即系印度教再早 系啊，婆罗门教 前身啊吓。咁佢就系晚晚都焚呢个吓焚香嘅，就系祈祷嘅。 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就个冲突咯，戏剧嘅冲突嚟噶啦，都算。虽然佢唔 系 好表面，但系即系哈代就信奉一套嘅形式，但系Ramanujan 咧就系、是，咦，我完全就喂，我睇到出嚟系啱咯，即系正如阿欣话斋，佢做咗50个，可能有48个都中嘅，有2个系错啫。 系啊， 咁喂，我中嘅，你唔好嘥我时间要我 prove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即系呢度有个冲突嘅，咁当然个冲突就唔系喺嗰个剧情上边。好明显都做咗出嚟。 同埋我谂佢即系真人啊，佢自己心里边都有个感觉咧。佢不久於人世，所以佢想將佢自己嘅 creativity， 佢自己嘅想法，佢自己嘅 idea， 佢自己留翻俾世人嘅貢獻咧，越早將佢寫翻曬出嚟越好。 都有少少，電影有少少咁嘅暗， 有少少啊，因為佢一路都係喺英國病到死下死下咁噶啦嘛， 係 啊， 覺得佢好，佢有一種好焦慮、好焦急。 即係神俾咗我咁多嘅啟示啊！ 如果講到 神 咧，係你講， 提到神咧就係606咧，係 啦，冇錯啦。 個批評咧最大咧就係你講， 冇嗱，其實咧我呢兩個批評咧，一個認同，一個冇咁認同嘅。嗱，首先我講嗰個認同嗰個咧，頭先都講咗噶啦，就話套電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着墨，就是他怎样对数学产生兴趣。嗱，刚才 Ringo 有讲过，就话他没有讲到这个即是天才怎样来呢，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因为天才就是天才嘛，即是天生就是的嘛，所以你不需要讲个天才怎样来的，是吧，但反而就是说你这个天才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的嘛，是吧，那你应用在艺术方面又得、你用在这个咏春方面都得，是吧，那为什么你应用在数学方面呢，这样是吧，那所以其实都在个电影那里呢，不多不少有少少交代，甚至你找个小路仔来扮他小个那阵时在遇到啲乜嘢情况，我哋叫做係诱发起、触发起佢对数学呢种咁样嘅，即係呢团火呢，咁样咁变咗令到套戏呢更加有说服力，同埋佢係更加有血有肉，但係套戏就冇嘅，一开始就已经讲佢就係已经咁热爱数学㗎啦，咁呢个亦都冇提到头先嗰本书啦，阿欣你讲嗰本书啦，咁我觉得呢头先我讲话呢个其实从编剧角度嚟讲呢係不可原谅。